包括今年我们看到近期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沪深三百指数在12月13日异动，有一股资金介入到央企里边拉抬，当时大家也都认为说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这个消息，结果我们后来看到了拉升之后是一路的放货，所以今年整体的思想我们是看创业板指数。那创业板指数目前来讲明显走出来新浪的调整的走势，前期在台里边给大家定的目标位我认为是应该打到1184点到1230点这一个区域，目前看向下还有个6-7-10点的理论的技术位，所以说创业板在没有达到新浪的有效的这种量幅之前，我建议大家继续的空仓观望。以上的言论仅供参考。 好，我们从今天短线来看的话，创业板在尾盘有所拉升，您怎么来分析？ 是的，因为严格说呀，创业板这几年是矫枉过正了，是吧？那现在整体上创业板中小创的业绩增幅远远的好于。沪市的所谓国企大盘股，所以说实际上中小创如果没有过度的人为干预的话，是会产生较好的行情，但最近的消息面呢似乎对创业板多少又有点不利，所以再加上欧美股市的不确定，我们认为创业板在这里边我们大家还是要等右侧交易的放量阳线出现，如果始终是这种小阴小阳的向下趋势呢，再看好我们也要忍耐一下，还是做这个右侧交易，对于普通的交易者才是稳健的这种打法。 嗯，好，我们每当看到有一些不确定事件的时候啊，黄金板块就会异军突起啊。那么您怎么来看这种短线的机会，有没有值得参与的空间？ 是的，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多变的这种情况下，前期在台里边采访的时候，我提到过三个板块，第一个是黄金，第二个是小金属，第三个是航天军工。那么在国际局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这几个板块反复的这种活跃，但是一般来讲这种避险的概念股只是在指数调整的时候大家可以做一下短仓，一旦指数结束调整还是超跌股和优质的中小市值科技股的天下，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要是做避险概念股，就是短线的用个1/4的仓位快进快出就可以了，一旦大盘止跌，那还是要回到其他板块里来。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如果还没有做这个避险概念股的朋友，我认为应该不要去做了，因为我认为向下的调整空间不是很大。我不认为在这个股市，在这个位置上，中国股市还能连续的大跌。 嗯，好，谢谢王先生的提示和分析，谢谢您。 谢谢您，向路老师，我们下周再见。 好，您叫我向路就可以了，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美元指数直线下挫，失守97关口，在岸人民币今天收于6.8927，上一交易日收于6.9004，上升77个基点。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7.81元人民币。即将在北京召开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会听取国务院关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有关情况的报告。自从上个月初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结束公开征求意见后，财政部等相关部门正在完善办法。2019年1月1号起，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要正式实施，需要按月预扣预缴，因此办法必须在12月底前出台，让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有法可依。新华社消息，美国财政部1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月份中国减持125亿美元美国国债，但是仍然是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今年10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降到了1.1389万亿美元，为2017年年中以来最低水平。当月，美国第二大债权国日本减持95亿美元美国的国债，持有规模降到了1.0185万亿美元。中日两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占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1/3以上。截至10月底，外国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大约是6.1996万亿美元，比前一个月下降了256亿美元。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在 部署主持召开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部署会上强调，研究明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工作，部署在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口岸开展为期3个月的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经国务院同意，新建中外合资轿车生产企业项目，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含现有汽车企业跨类生产纯电动乘用车项目，以及其余由省级政府核准的汽车投资项目，均不再实行核准管理，调整为备案管理。广东发改委目前正在加紧研究起草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有关政策文件，将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逐步出台。目前在重大项目、经贸合作、平台建设以及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已取得一系列积极进展。下一步，广东发改委将重点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共同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继续研究出台便利港澳同胞在大湾区内地发展的政策举措等等。2018年即将收官，展望2019年投资，多家机构认为明年国内经济仍有下行压力，但货币政策大概率继续稳健偏宽松格局，对 A 股市场仍然相对乐观，业绩转变利好成长股，看好细分领域优质成长股的投资机会。中证500是最具代表性的中盘成长风格指数，聚集了一批新兴行业龙头股，且当前估值处于历史低位，投资者可以关注中证500相关产品，以低价分享优质成长企业的价值。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2月13号，华夏中证500 ETF 下半年以来成交额达到54.62亿元，10月、11月单月成交额达到10.45亿元和22.58亿元，场内交投持续活跃。同时，该 ETF 也设立了连接基金，投资门槛较低，能够满足中小投资者的配置需求。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2月13号，中证500指数总涨幅达到345.38%，远优于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同期的表现。同时，中证500指数估值自2015年牛市高点以来持续降低。上述同源数据显示，截至12月13号，中证500指数 PEPB 为18.87倍、1.63倍。对比2008年、2012年的两次历史估值底部，当前估值已具备较大吸引力，投资性价比较高。最后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北京市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月度报告显示，1到11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535.5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销售面积403.3万平方米，下降11%，相对比于前9月和前10月降幅明显收窄。尽管此前金九银十出现退温，但到了11月份，楼市呈现回温的态势。今年9月、10月，北京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由8月的65.4万平方米下滑到52.9万平方米、54.3万平方米。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回升到了74.1万平方米，比10月份销量提高了36%。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此类市场的回暖和供应放量是有关系的。当前对于一些高价楼盘的管控相对少，这样新盘入市后自然也会带动房地产市场的成交。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买什么呢？ 啊，那个啊， 为什么买呀？ 啊，是因为那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哎，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烦不烦？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招商证券的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呢，我们还是请胡先生来分析一下今天大盘走势啊，回头我们来聊一聊明年投资的一些可能性的机会啊。 到底会存在于哪些领域。首先我们看今天大盘啊，这个开盘还是集体低开，让人觉得美国那边的这个股市下跌在这儿有明显的反应。您分析分析今天为什么大盘那说这么走低，感觉好像应该走稳似的啊。 实际上这个不光是今天大盘走低啊，近一个月以来这个大盘走势一直啊不是特别太好。 是 啊，总啊基本上也就是在2600点附近做一个徘徊。 嗯， 那么近几天大盘表现的更弱啊，已经失守了这个多条均线。整体的趋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走弱的一个迹象。 有破位吗？ 现在还谈不上什么破位。要是破位的话应该是哈，在这个2520点到2550点这个区间，这个区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位置。 嗯， 如果这个位置被有效击穿的话，那么大盘哈有可能再去探底或者是考验前低2449这个支撑。那么近期这个走弱的原因呢，跟这个美国股市连续大幅调整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 A 股呢，咱们历来是啊是跟跌不跟涨，那么如果美股大幅调整，那么 A 股至少是一个低开啊。现在从美股的一个表现上来看，它不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大幅调整，因为它技术的一个趋势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下跌的这种趋势。 嗯， 现在来看美股哈，它还没有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嗯， 那么这样呀，对咱们 A 股这个市场呀，就是带来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那么如果这个美股要持续大跌的话，那么这个 A 股也不会有太好的一个表现。 嗯， 那么特别是一些权重股的一些表现，那也关系到大盘的一个走弱走强啊。假如说咱们要这个权重股要是企稳的话，有可能大盘在这个2600点这块稳一稳，啊，如果要权重股再没有什么良好的表现的话，那就真有可能啊考验那个前低去了。 嗯，反正这个接近于刚才您谈到的那个破位的区间了啊，目前还没有。 再一点啊，还是这个与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摩擦呀，现在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虽然有所缓和了，但一些啊不确定的事件， 嗯， 将会导致这个贸易摩擦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样也会给这个 A 股带来极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再从这个近期这个低迷这个成交量上来看，主力的机构资金啊不敢轻易入场啊，这种那个这两天的走弱也有跟这方面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嗯，说到主力资金，是不是有些基金已经放弃排名了？反正这两天也没有必要再为了排名搏一搏了。 要是基金排名靠后的话，他也就没什么必要往前追了。 嗯 啊，要是基本上在要是排名在前五名吧，这样的基金它有可能操作一下，有可能再往上争一争排名。 努力努力。所以大家的参与性也不是很高，是吧？ 对对对，整体来看今年也就这样了，不会有太强的一个表现。 嗯，好，刚才谈到美股的影响哈，那您认为为什么美股对大盘的影响这么大呢？其实前有那么几个交易日咱们还是扛住了，没有趴下的。 对，因为还是吧，就是这个美国这个股市吧，它不光是美股在美国表这边有所表现，实际上在它这个要是走弱的话，对全世界这个股市啊都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虽然 A 股这块是属于半封闭的一个市场，但是逐渐啊，它也是会跟这个世界这个股市啊进行一个接轨。那么美国股市它要是跌的话，那么刚才咱们说了，它历来哈它都有这种习惯，也或者是叫恶习吧，它基本上就是跟跌不跟涨。那边啦要跌，你这边啦至少它是一个低开。随后呢，那就看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咱们 A 股已经连续跌了这么长时间了，那么虽然现在政策底这边基本上能显现出来，但是很多的资金或者是大的一些资金还是不敢轻易入场。这个有包括内外啊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说大的资金不敢入场。那么没有大的资金入场的话，那么这个 A 股这个市场它就起不来。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挺考验 A 股的。为什么呢？因为外部确实面临着不确定性，包括美国投资者也存在很多这个忐忑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星期四晚上他们会公布这个利率决策啊决议报告啊， 他到底是加不加息啊？ 对，他到底这个态度是鸽派还是鹰派？这个包括这个他们的很多政要都心里没底呢。 所以 这个事儿他们确实谁也包括特朗普，他现在以他现在又骂这个美联储主席，又骂那个的，他现在实际上他也有很多的 不确定，哎， 对对对 啊，确实这个美联储的政策相对独立哈，啊。 对， 对， 对， 我们再往前看这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啊，2008年的时候啊，那个前后2007年的时候哈，啊，它也是相对独立的一个这个叫做货币政策啊。 对对对。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咱们最近啊，如果说要跌破刚才您所谈到那个支撑2550、2520是吧？ 对， 对对， 这样一个支撑的话，那就有可能 考验前低吧。 考验前低啊， 嗯， 所以呢，又结合着最近有很多重要的会议这个召开啊，包括可能即将要召开的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哎，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哈，看看咱们这个 A 股哈，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啊抵抗住外界的这种不确定性。那我们再统一的来复一下盘的话，今年都快过完了哈，今年已经过去的这些交易日跌幅比较大的，您认为有哪些板块？哪些板块相对抗跌？ 嗯，我今天那个做一个大致的一个数据一个统计哈， 嗯， 那么今年啊，所有的行业板块没有一个收红的，全部属于一个下跌的一个过程。 嗯， 那么跌幅最大的呢，基本上在40%多；要跌幅小的呢，它也是3%以上。 嗯， 那么从这个统计上来看，跌幅较大的板块，那么前三个呢，有啊家居用品、有色、传播，它跌幅分别为42%、39%、38%左右。 嗯。 那么比较抗跌的，就是跌幅稍微小一些的，啊，有这么三个呢，也是旅游、石油、银行板块， 嗯， 跌幅分别为3.39%、4.47%和7%左右， 嗯。 那么从这个三个跌幅较大的这个板块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基本上它像有家居这个用品呐，啊，有色、船舶呀，基本上属于这个出口或者资源型的这种板块。 嗯， 这个呢也与世界的经济走弱，或者是这个中美贸易摩擦呀，啊，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也与这个上半年美元的一个走强导致出口受到一定的影响。啊，这是有这么几个关系。啊，那么比较抗跌的板块是旅游、石油、银行。从这个板块来看呢，旅游应该是我国的一个逐渐兴起的一个热潮吧，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加剧啊，这表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生活富裕了，手中的钱多了，那么也要提高一下生活质量啊，在国内旅游或者出国旅游啊，这些啊都会有所体现啊。再一个就是石油板块这个抗跌呢，主要得益于年初的时候这个石油板块整体正处于一个低位，而且下半年六月份以后也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个石油价格大幅上扬， 嗯， 也带动了石油板块的一个整体走强。 嗯， 虽然近期这个油价，啊，价格连续的一个走低，那石油板块也出现了一波很大的一个调整，但整体表现来看，从跟年初来相比，啊，跟其他板块相比它还相对抗跌一些。 嗯， 那么银行板块年初也是处于一个相对一个低位，而且这个银行啊属于一个各大的机构资金包括基金吧，这些啊介入的比较深，相对来说这个银行也是比较抗跌，而且这个银行股在 A 股的权重啊占比非常大啊，如果银行板块要出现大幅调整的话，那么这个 A 股呢 嗯 还会出现调整啊，所以说这个银行股应该是算一个中流砥柱吧。 嗯，就是刚才您所说的旅游也好，石油也好，银行也好，都算是跑赢大盘的，因为他们跌幅没有大盘深嘛。 对对对， 是吧？ 相对来说，这也是 相对来说啊。当然， 但是板块是这样，但是其中有里边儿有些个股、还是不一样的。 是的啊，我们以银行为例，你随便找几个这工农中建啊，你找几个，它其实跌幅都还是高于这个银行板块整体的这个跌幅的啊。 对对对， 这个不能够一言而概之。那我们分析分析哈，啊，这个家居领域，刚才您谈的主要是说这个出口影响，或者是这个未来出口不确定性的影响，有没有和房地产这个调整有关系？ 这个跟这个也有一定的一个关系。 那， 房地产这个应该是逐渐啊，因为中央这边已经下这个调子了， 嗯 啊，那么所以说房地产这个 肯定是属于一个走弱的这个行业，应该是走弱的这么一个态势，包括价格啊，房价也是应该逐渐的在走弱。 嗯， 那么家居这边要是跟因为房地产走弱了，家居这边也是相对来说也是走弱，但是一般啊，中国这边大多数还是跟出口有关。 嗯， 两部分这关系都有吧。 嗯，好，那么是不是今年如果做得好的话哈？还是可以不赔钱的， 应该很少、啊、在我这些 客户当中 有那么几个吧，我听说哈、啊 嗯， 是赚点钱，赚的不多、 嗯 啊、但是大多数都是处于一个赔钱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赔钱是一开始赚后面赔，还是一直就在赔呢？ 从高点下来基本上要是没动的话，从年初那边基本上要是没卖的话、 嗯、 那基本上都是亏钱。 嗯 啊，要是有一波反弹，像相对来说一些个股要是涨起来，它要是卖掉的话有可能不亏。 嗯， 那要是假如说从年初你就拿着你就没动， 嗯， 那么到现在肯定是亏的。 嗯，好，那您怎么来看这个动和不动啊，卖和不卖？ 嗯，这个卖和不卖的它是一个相对的。 嗯 啊，那么你这就看你的自己一个操盘的一个水平了。 嗯 啊，假如说还得判断这个市场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啊，包括国家政策等等啊这些，那么你判断出来这个市场要是走低的话， 嗯， 那么你该卖尽可能早卖啊。那么 您意思是还是建议大家做趋势交易？ 对呀、啊、因为这个趋势出来了，那你肯定是你早卖的话肯定是亏的少啊、 嗯、 不能说不亏或者是亏的少。那你晚卖的话，你要是从年初拿到现在的话，那肯定是亏了。 嗯， 是吧？那么你要是没有一个一定的把握的话吧，啊，尽可能的还是在操作方面吧，还是要多看一看。首先你要看一看、 嗯、 参考一下国家这个政策，支持哪个行业等等。 嗯、其实，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都有值得做价值投资的股票，但是也得看这个大势，是吧？ 对， 就是咱们。以价值投资为这个基准的话，也得看当前是熊还是牛，这个风向往哪个方向吹，是吧？ 是我们常说是看大盘做个股。 嗯， 那么你把这个大势判断的差不多了， 嗯， 完再从这个相对一个行业当中选那么几只股票来适当的来做。但总体来说，要是熊市当中， 嗯， 确实我们投资者不太好做。 好，那刚才您所谈的那几个还挣了点小钱的。啊，投资人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他们是出来的早， 嗯，为什么出来的呢？ 他们这个 要买房出来了， 也反正不是各种多的各种原因吧， 嗯 啊，有的是蒙出来的，一看着不行了就跑了， 啊、 哦，有的是把钱那个拿出来了，或者是又进去了，或者是涨一个高点卖出来了， 嗯、 啊，总来了，据我服务这些客户来讲。也就一两个， 嗯， 不太多， 也没有说完全看清楚后面走势， 没有， 这个还是比较少的。 这个因为咱们都是普通的一些投资者嘛， 嗯、 也基本上属于投机的一种行为， 嗯， 对大势的判断比那个专业人员要差得多。实际上，专业这块包括一些基金经理们，他也有很多赔。 咱也别这个五十步笑百步了，是吧？前两天我们刚刚也说完这个基金的排名，这个有些基金今年也赔了40%，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对对，是这样。今年反正大事不好， 是、 嗯、谁做起来都难， 都难啊。所以说呢，大家也互相鼓励，互相打气吧。啊，不是咱不行，是吧？好了，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要来说说就是。从当前召开的很多重要的会议啊，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对投资具有指导意义啊，有哪些重要的信号，未来的投资我们去向哪些重要的方向。这里是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招商证券的高级财富顾问胡东升。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下面我们也请您来解读解读，从目前已经召开的会议当中啊，来看一看有哪些对投资具有指导意义的信号。 嗯，近期这个重要会议啊比较多啊，前几天召开了一个中央政治局这个会议啊，今天又召开了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还有也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那么这样这三个大会啊，应该是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的一个社会啊，包括经济发展将来啊，都有很大的一个指导作用。那么我们从政治局这个会议上来看，应该说是稳字当头， 嗯 啊，保持经济宏观经济平稳运行是重中之重。会议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加快改革开放是决策层就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给出的一个指引，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高度融合。那么对这个资本市场而言，明年的投资方向应该是以实体经济为主。 嗯 啊，对 A 股这个市场来讲，像板块我们看啊，像铁路基建、航天军工、5G、软件服务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关注的板块。 嗯，刚才谈到的就是这个制造业这一块啊，特别是这个新制造业啊，这个带有这个未来发展方向的这个制造业，有可能拉动哪些行业或者是板块呢？ 那么你像要是新的一个制造业的话，你像这个芯片这边啊，芯片这个我看这个今天好像又出来，中国又出来一个5纳米的一个光刻机啊，这个在中国以前呢都是进口的啊，现在已经哈、开始一个试生产啊，这都属于一个高科技类的。那么这些东西应该哈、都属于5G 通讯类的。 嗯 啊，那么这个5G 通讯应该在明年应该属于一个推广期啊，那么肯定会对相关的像半导体啊、集成电路啊等等啊这些啊、有关哈通讯这个一类的吧。啊，这些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这是一个新的一些行业。 嗯、 那么你像要传统行业，你像高铁啊、铁路基建呢这方面，因为国家在这方面，我看啊、要是想拉动经济的话，明年这个在铁路基建方面应该是有很大的一个投入。 啊，那么这些都属于一个高端制造业啊，应该是这种这类的吧。 嗯，好。此外，谈到这个高端制造业，还有人会谈到就是机器人儿、机器手替代啊， 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些东西 这种似乎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想象的空间哈、啊。对，但是呢，想象归想象哈、啊，这个实操归实操。就比如说这个5G 啊，您认为目前啊有哪些领域是我们值得在明年做一个布局的？因为5G 它其实包括很多链，是吧？有这种基础设施的这个建设哈、啊，也有刚才您所谈的那种芯片的这种研发呀、啊，还有很多这个终端硬件设备的这个生产、制造和销售哈、啊，以及和物联网有关的哈、啊、这样的一些种种。啊，很多行业， 它这个上下游这个产业吧，它是比较多。 对， 那么就是单从这个股票这个市场来看，啊，那么因为这个中国这个5G龙头应该就是华为和中兴，啊，这是一个龙头。那么华为它没上市啊，那么上市的只有中兴。中兴呢，在去年在今年呢又受到一个美国的一个制裁，它一个连续的跌了很多啊，但是现在逐渐又有所走好。走好的话，那么要是从股票来讲，那么你要是选择的话，从 5G 通讯这个板块选的话，应该是中兴，应该还是虽然是他受的那个制裁啊，估计哈会连续几三年吧，应该大概是利润非常小啊，但是整体而言要去发展起来，将来要发展起来的话，应该中兴还是做一个头把交易。 嗯 啊，那么剩下的像烽火通讯呐、啊、等等啊，就是只要是啊，在这个 5G 这个行业当中啊，大家可以去选里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还没涨太多的啊，这些都是可以哈、啊、我认为现在就可以哈、啊、逢低啊适当的布局一下。 嗯，好，最近有一段时间啊，很多人开始淡忘了曾经在这个年初还比较火的这个北斗概念 啊，这个卫星导航，这个 卫星导航哈、啊、这个其实组网运行啊是有这个时间表的哈、啊、开始商用也是有这个时间表的。 对对， 但最近、 这个、也是属于高端制造。 嗯，有日子没听到这个媒体报道，也没有看到很多人在议论，也没有成为这个涨跌幅榜当中的这个比如说明星了哈、啊、您怎么来看这个领域的这样一段沉寂？ 嗯，这个卫星导航刚才我也提到了，也属于说高端制造业的，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应该是属于军工航天类。 嗯 啊，这属于这类的。 嗯， 那么这类的呢，因为一个国的经济一个发展必须得有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强大的强力的一个支持啊，那么你一个这个国家的经济虽然好了，但是你军队或者是军事上比较弱的话，在世界上也会受到欺负。那么呢，中国这个在这个军工啊或者是军民融合这样的一些领域当中呢啊，中国的国家政策呀有很多的一些支持，所以说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航天军工那个板块， 嗯， 这就属于这个这类的。 所以您也依然看好明年这个板块会有所表现。 因为这个军事，因为现在世界上现都不是特别太平啊，包括中东啊啊等等啊，那一些外围，包括现在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边呢，都是对峙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这个军工这边啊，对中国这个军工呢这边呢，中国必须得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政策支持，保持国内的一个军工企业或者是军工这个板块当中呢，那应该是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 嗯 啊，这样也才能为经济啊有一个支撑。 嗯，但是说到这个军工板块，有时候我们看到它往往也和比如说黄金板块有类似的这个表现啊，就是说往往是某一个时间点它这个避险因素特别强，是吧？某一天它涨了很多，那日后呢又持续回调。那您在操作上面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应该是像军工这边，从现在开始吧，因为我认为这个随着这个美联储这个加息啊，逐渐接近尾声，也不能说它就停了，应该是逐渐接近尾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这个股市因为前一段时间一个大幅的一个调整，现在基本上政策底基本上已经显现了， 嗯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市场底不一定说是比这个政策底低或者是高，应该就也跟市场底相差无几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这股票市场投资而言，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啊。那么但是你要是这个板块选择方向不对， 那么也有可能给你带来一定的一个损失。 嗯， 那么我刚才提到像这个军工啊、铁路基建呢、啊、5G 啊这样的板块，特别军工这样的有国家政策支持，包括还有一个军民融合这样的一个概念，从这里边选一选，相对来说还会能找出一定的一些比较好的股票。 嗯，好，但是这个入市的节点也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肯定是。 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明年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节点？ 这个节点啊，从现在来看，这个节点应该是啊，逐渐吧，现在就应该哈、啊、逢低补仓啊，逢低补仓、嗯、啊。但是你这个最好呢，要是也等着，像今年基本上没啥机会了，因为到今年还有不到两周的一个时间。 嗯， 那么。等着这周四那个美联储那个加息那个靴子落地以后啊，再适当找找啊，下周吧，适当的找一找机会，为明年呀适当的布局布局，这样就可以 啊。这两天买点理财国债逆回购吧， 这个 观察一下机会是吧？ 也可以 啊不要太草率的，就在最后这十来个交易日当中啊轻易的入手是吧？ 对， 嗯。好，那在当前这个环境下，您认为什么样的操作习惯容易赔钱呢？有人说这个熊市不言底啊。 是，现在因为这个跌到这么多了啊，现在也虽然是这个大盘啊还是在弱势这个格局当中，在这个刚才我也提到这个2500点附近这个政策底啊已经非常明显。 嗯。 啊，那么即使把前面那个低点2449给击穿了的话，调整这个空间呢也是非常有限，那么震荡筑底探底应该是现阶段的一个主基调，那么操作策略啊，我认为是以等待观望或者是持股待涨为主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今年大多数的我们投资者都是处于一个亏损的一个状态， 嗯， 那么现在这种阶段你要是再割肉离场，那你就得不偿失了啊。所以说现在吧，你就等待观望这样的一个就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如果你耐不住寂寞，追涨杀跌频繁交易，有可能你会赔的会更惨。 嗯 啊，所以说现在尽可能的不动啊。那么只有持股不动，等待观望，最好还是得保留一部分现金啊。那么这样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操作策略。那么一旦市场要企稳或者走好了，那么你手中有现金，这时候啊你补仓就来得及。咱们一般操作吧都是右侧操作，左侧操作的吧， 嗯， 那都是高手， 嗯 啊，所以说咱普通投资者，你看这趋势出来了，虽然你买不到最底部，但是相对低点也是可以的。 刚才您谈到一点，就是手里一定要有现金，炒过股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 绝对现在来看 需要的时候，钱到用时方恨少。 是你绝对不能满仓，现在这种情况。 嗯，但是有时候为什么很多人往往忍不住一把缩呢？ 贪婪 嗯， 肯定是贪啊。现在这个在 还是嫌麻烦、 不是嫌钱麻烦现在他在股市当中啊，你要是不贪的话， 嗯， 一般你都能赚到钱，但是你要是这个贪字不去掉的话， 嗯， 肯定会赔钱。 嗯、 啊、 好，刚才您谈到就是其实多看啊少做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稳健的一种操作，在当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好，那一会儿我们也会有一个案例啊，请您来分析分析啊。那么现在啊已经到年底了，很多企业都发布了业绩预增啊，这个好事儿反正都希望早早的让投资者市场都知道啊。那您怎么来看这种形形色色的预增？ 这个预增啊，我今天也是又查了一下啊、嗯、截止到今天收盘啊，已经有1225家公司发布了2018年度的业绩预增啊，这个业绩预告，有600家公司啊，业绩预增。那么在这个市场大幅调整的情况下，业绩预增的公司当然是好公司， 嗯， 是吧？但是从股票投资这种角度来分析呢，我们要分别来对待，我们要看它这个公司这个业绩预增是产销2万啊，还是有一些政府补贴呀，或者卖一些它的不动产呢、啊，或者资产呢、啊、等等。 嗯， 这些行为，如果是属于啊国家政策支持的这个高科技的行业，而且有发展前景非常广阔，那么这样的公司的股票呀，我们就可以适当的一些考虑，因为业绩还好，还有发展前景，还有国家政策支持啊，那么这样的一些股票呀，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啊逢低还关注了。 那么如果你是靠政府的一些补贴呀，或者卖一些房产地产啊等等，这样来提升业绩，那么这样的公司我认为咱们投资者就得要好好考虑考虑了，不要是盲目的参与，避免再掉入一个陷阱。 当然仅从这个只字片语当中也很难猜出来啊，他到底是靠什么， 还是从他看看我们每个股票上那个他那个资料里都要查一查。你想买这个股票虽然是他是业绩预增，那么我们看看他业绩预增是增在哪个方向上。 我觉得这种业绩预增啊，至少也应该是从这个三季报当中看到一些端倪，是吧？ 应该是、 不可能好这俩月就突飞猛进了业绩预增了，也有这样的情况是吧，也有，比如说他的某一笔钱回来了， 对对是 等等，但是至少也能够看到啊一些端倪。你看最近有一家公司卖画，是吧？那画挺好啊，愚公移山，是吧？这个人问，那你为什么卖画呀，是吧？而且你卖给谁呀？啊，这个都要值得大家深思，是不是？ 这样的公司，大家还是自己 还是要 谨慎的， 要多看啊。还有一些这个 ST 公司啊，为了保这壳，卖房子。 对呀、是啊，所以说你这样的公司，那你就尽可能少参与吧。 对，去年好像不多，今年尤其多啊。这个靠卖房保壳的公司， 是因为大幅的一个下跌，它业绩它也做不上去，它就只能来卖一些不动产。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这个优秀的公司一定是在这些业绩预增的公司当中诞生的。 对对对，先发布的啊，那个这样的公司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公司。 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可能目前公司的经营状况或者是利润啊处在一个低点，但是不排除它还是一家好公司。 对对，也有这样的公司嘛， 是吧？ 也有。 这有点这个绕啊， 不能全面来看。 对，就是一个好同学，他也有可能这次没考好，是吧？就成绩好的同学啊，不是说人品啊各方面啊。 对， 也有一些企业，听说他们还会通过财务手段啊，藏住一些利润啊，通过一些这个财务的这个记账的这种方式啊，让他的利润不潜在这一期的这个报表当中。您怎么看？ 对，这样的公司也有，他因为今年他不能说把利润都体现在今年上，是吧？因为今年很马上就雇已经就要到了，那么他也为明年的一个具体一个经营方面或者布局啊，所以说他有些利润嘛，他只是体现了一部分，体现到今年上，那么还有一部分他会体现到明年上，包括一些账款等等啊，这方面的一些原因。那么这样的公司，他是未雨绸缪，他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打算。这样公司还是相对来说，在那具体那个财务报表，那你一般人 又比较专业， 对，你看不懂。 对，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从这个路子上啊去学习哈、去找寻一些玄机啊。反正呢，手里有现金的公司啊，才能够度过寒冬啊。 对， 我们还是要相信一些简单而朴素的道理哈、好，那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案例分析。这位朋友手里现金那叫一个多啊，为什么呢？他卖了4套房， 这房子不少哈、 房子不少。其实他还挺年轻的，他2007年才毕业。他最近的一个帖子啊，就是某著名公司的员工发表的一个帖子，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那么他没有说他是研究生毕业还是本科毕业啊，总之2007年毕业，2008年当时房贷利率还打7折的时候，他就在北京用家人的赞助款首付买了一套房子啊，中途呢就去了这家著名的公司，然后把他派到外国去了。他有很多这种补贴呀、包括工资啊，抵扣这个房贷还有余啊，还有余。2014年底，他用这几年外派的补助和积蓄，把这套房子的贷款都还清楚了，又在深圳买了2套房哈。这次呢，就是压力很大，每个月的工资啊、补助啊、房租的这个收入啊，扣掉自己花的，刚刚够还贷款啊，而且呢还借了一些钱，从亲戚那借的给利息啊。他还有一个提示，就是说，非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和亲戚发生借债关系。尽管他都是签了这个欠条的，有协议的，但中间还是用一些高额的借款拆借啊去还亲戚的钱，就可能人家要提前要了。 对， 这是一个插曲。2015年底的时候呢，北京和深圳的房子大家猜一猜，翻番了。然后呢，他又 在他们家附近，老家附近又买了两套房。那这个呢是前期就是爸妈那还是有些支持啊，抵押了自己老家的房子等等啊。综上所述呢，他就是四套房了。可是2018年深圳731调控升级之后，就是房地产调控，他有点害怕了，加上年底要开始还抵押贷款的本金，手里现金不够，于是呢他就开始挂牌卖房了。但是没有人来看，他就有点烦躁了啊。那么他感觉到自己呢没有30多岁人该有的成熟和稳重，也没有对亲人对生活的关注，工作也不投入，他就觉得这样的状态不好，老人家对他呢也很担心啊。他就觉得要做一些改变。为什么呢？他说我这工作快3年了，没有任何提升，钱啊全用在房子上了，精力也都分散了，而且还挺焦虑的。于是他决定做一个改变，他结合自己对经济的一些浅显判断，经过4个月把这房子全卖了 啊， 这个比最初的挂牌价低15%左右啊，都卖了。他说我这个人啊，唯一的优点但也可能是弱点的地方就是赌性重，决断快。你看确实也是啊。 是。 那他卖了之后干嘛呢？他说最近一个月的状态非常好，看着银行卡快速跳动，有一种虚幻的不真实，对领导也不虚了，工作效率反而更高了。他没有负担了是吗？ 没有负担，没有房贷压力了。 对。后续谁知道呢？啊，他认为这个他卖房是合理的。他现在怎么做投资啊？他说我现在就等，等几个银行和保险的蓝筹股跌到心理预期，我就再买入。他没有说什么时候买啊，反正就是等到跌到他的心理股价了，他就买入，然后一辈子持有拿分红。比如说他以工商银行为例，工商银行应该会大而不倒吧？如果他倒了，我也认赌服输了。我觉得他这个赌性确实很重啊，不管他是做什么样的投资，他都是这种非黑即白啊，要么赢要么输的这种感觉。 这个实际上中国人大概有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一个赌性啊，比只不过说你大和小的一个问题， 承受风险的能力。 对，像他这种情况，像我给他的建议吧，啊，那么你不能把这些所有的钱，全投到这个股票市场上来，啊。哪怕你投一半，假如说你现在有卖四套房子，估计得有1000万吧，啊，那么以这个1000万，那么你最多往这股票市场投入，也就是投入500万，那么剩下的呢，你还得找，做一些理财吧，像固定收益类的这样的一些理财，那么至少这样的固定收益类的至少它是不赔。啊，那么你500万呀，你基本上在这个股票市场上，你折腾呀，折腾好了呀也行啊，因为现在市场毕竟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那么呀，你要是他说拿一辈子，这个倒不太现实啊。 你说拿一辈子，你信吗？我们不一定信，就算我们信，你自己信吗？这一辈子的事儿， 谁说得准？因为这个股市吧，涨跌它是有节奏的，或者是有几年一个高峰一个低谷，所以说你拿一辈子有可能就是坐这个过山车，啊，那么你在高点相对来说你就出来，低点再买进去，所以说你要折腾好了，啊，因为现在相对来说是低点，3-5年你真是有可能赚。 那时候我们再问你，还愿意拿一辈子吗？ 是啊， 他就不一定那么想 了。那么你要是真是你要把钱全投进去，一旦出什么重大的一个事件，因为现在这个必定是这个世界都不是太稳定，一旦要将来出现什么重大的一个事件的话，导致这个金融市场或者发生这个金融危机的话，那么你中国这股票市场你也离不开，你也跑不了。所以说它一旦要世界上发生世界性的一个金融危机，那中国这边股票市场也得跌，那么你要是真要是把钱全投进去，那么你那亏损的概率那就有可能大，所以说还是有留出一部分啊，买点一些固定收益类的还比较好一些。 他拿一辈子，工商银行，您是不是想着工商银行是原来的汇丰银行？确实汇丰银行你要是拿个3-5年还是收益很可观的， 但是拿一辈子不太现实吧？ 是啊， 只能这么说。 但我们复盘一下的话，有些股票你拿个20年， 但是你要真是咱就以原先那个最老的股那个深发展，你要是从它这个刚开始那个上市前拿到现在， 对， 好像是2000多倍那个好像 腾讯啊，也还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的。 对对对，但是 问题是啊，就是您选择是什么样的公司，你已经选择一个巨无霸的公司拿一辈子，还是选择一个在当年是吧初出茅庐的小公司？ 这个看你还是看他的具体能投入多些吧。这个要是比较稳健的话，中国的银行相对来说哈，应该像特别是国有银行，它也应该是倒闭的可能性应该是不大。 但是刚才胡先生也特别谈到，就是说那再好的公司，它在这个股市发生动荡的时候，它也会有起伏的。 对对对，那肯定是 啊。那他说我就拿分红过日子，就算这公司有跌有涨，他的内心啊岿然不动，反正你每年给我那么多分红就够，我的基数够大，是吧？就以您的话来说，1000万，是吧？您每年给我3%的分红，我再加上现在好好努力工作，我也够了。 但是你要是感到是这个形势当中，即使给你分红，那你分红的那些个，它也抵挡不住你这个下跌的这种那个。 话说，我不在乎了，跌不跌，反正我拿一辈子有什么意义呢？对我来说，是吧？我就每年有这点现金分红当零花钱了也行。 这个好像不太符合他刚才说他那种好赌的那种风格 啊。对吧？就是有点自相矛盾，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就是您本身又是那种性格，这又你拿一辈子了， 完了你专门拿着他的一个分红，这个也不太现实。 那与其拿那分红，你不如就是刚才您说的拿一半去买固定资产，买固定收益投资，那不也有分红吗？ 对对对呀、啊，对呀、啊、对，那个还没什么风险 啊、好，最后您怎么看他卖房的这事儿？全卖了，我觉得那您住哪儿啊？总还要有一套自己住吧？ 他。既然他把房子全卖了，我估计他至少他得留一套他自己住的。 没有没有，他自己就买这四套就卖了。 我也很，那这样他就，那他上哪儿住去？租房住去？ 所以暴露他刚才自己说的那个性格特点嘛。 那 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那这个不太好，应该咋的？你得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住址啊，应该是这种。 因为我觉得投资不是人生的全部，对吧？ 对对对， 挣钱也不是全部，工作也不是全部，你还得要有 生活嘛，对不对？ 父母也操心，你还没结婚是吧？你总要留一套以后一起过嘛，过日子嘛，跟家人。 对，反正这个。个人有个人打算吧，这个东西咱们不好评判， 也不好评判，确实是啊。但是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个中肯的建议啊，即使您要做也别做得这么的决绝， 对对 对, 对， 透彻是吧？ 做股票还是要谨慎一些吧， 要谨慎啊，要谨慎。尽管你买的是宇宙第一大行是吧？ 对，那也得保持谨慎。 此外呢，就是人还是会变的，你这个时候说海枯石烂天荒地老一辈子两辈子，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又会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喽。 对对对，是这样。 好，谢谢啊，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胡东升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哈、投资好运。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 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